8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晴，有轻微到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明后天雾霾天气有所发展，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健康防护。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日的午间时光当中信任的、依赖的、特别坦诚的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怎么样，五毛音效咻砰啊？ 哎呀呀，五毛特效呗，五毛音效这是。 你有吹风那节奏，打呢打呢，在达尼身旁。 哎，你可洗脑了吧？哎对， 生活是有非常多的变化的啊，但是去路上的心情是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或者心里的哈。像我们二位呢，天天带大家在这个广播里去游山玩水， 对， 国内的、国外的，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对不对？ 地下跑的， 对，都会涉猎到。今天我们在周一的周二的节目当中呢，应该跟大家汇报了啊，我们的超级辣妈 ROCK Rock 梁岩依然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对，所以今天他如约而至啦， 欢迎梁岩。 欢迎。 这个今天我们要跟着梁岩，因为我们老说游轮这个形式呢，最近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一个环节，不管是游轮的服务，然后是不是针对中国的朋友， 是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评论。 对对对，这个人员构成啊，包括游轮怎么设置啊，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什么样不同的服务啊。 今天梁岩带着他跟他的宝贝啊，去这个游轮的感受呢，方方面面的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年轻的爸爸妈妈，你可以学习一下梁岩带着宝宝如何在游轮上欢快的度过这个游轮时光， 对不对？ 你先问一下梁岩，跟宝贝这次去的是哪个方向的游轮？ 上海出发去日本的鹿儿岛。 啊哈，日本方向的游轮哈。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好多的港口需要停泊这个游轮，说天津港， 是吧？上海也是很有这个环境的 哈。对呀，对呀。 那比如说坐这个游轮是先从北京要到上海，那是肯定的，对不对？你们会选择什么方式？火车、动车还是飞机？ 火车。 好，动车。 火车多方便啊！ 方便哈。 现在动卧特好玩。 哎，你跟我说说动卧的感觉呗。 动卧就是你躺在那儿，然后有一个门和帘那种东西一拉上，然后就与世隔绝了那种，挺好的。 天哪，真好！然后也有窗户，自带一个小窗可以看外面。 对对，可好了。 哦，哎，动。之前我有一个朋友说过动卧的感觉， 是吧？ 因为他是因为有一些各方面的原因，就是两个人本来是打了两张那个，比如说一等座的票，最后呢没买着，只买了一个座位的动卧，然后他是两个人，一个大人一个小孩，是不是比较难过的？ 特舒服了， 是吗？ 动卧是个什么？ 我就是 也是座位还是可以 躺着的那种的， 就是卧铺，对， 是要买两个位置，对不对？ 孩子1.3米以下还是1.2米以下是？好像是1.2米吧，以下是可以不要买票的。 所以那个妈妈向我抱怨说，因为老小孩躺，他好一直坐着或者又站着，因为你就一个座位买了，所以说啊，因为1.3米之后就可以买两个座位，大的小都可以躺着，那个不说了，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动卧还是挺好的，我从来没享受过动卧，我觉得一等座。 是 啊，你没享受过都多了，先下去。对，我在想动卧和那个一等座，他俩在票价上是一样的吗？ 好像差不多吧。哦，但是孩子不用买票的话，其实我觉得比飞机还是划算的。 对， 那肯定的。 是的，是的。其实从北京到上海坐这个车，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到达？ 哎，睡了一宿。 哦， 睡了一宿。 一宿啊。哦，你是晚上的？ 对，动物就是我们买的是晚上的。 哦， 那更好呢。 对， 孩子可以休息，妈妈也可以休息，对不对？ 对， 原来是这样的。 嗯哼，当然说到自己的宝贝呢，我们的 Rock 梁岩带着他的宝贝去过很多的地方。 嗯， 游轮这一次是第一次经历，还是之前有过经历？ 啊，我之前怀着老二的时候带着老大坐过游轮，但是那次因为我爸妈也在。 哦，就省事儿嘛，你就不用那个什么嘛，对吧？ 对， 是的，那省多了。 对，那这次已经是。大宝贝已经快5岁左右了哈，带着他去游轮的感觉怎么样？ 游轮挺适合孩子的，但是如果就是再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他会体验那种文化的感觉会更好一点。 哦，再大一点， 现在他还不太懂。 嗯，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游轮有很多方方面面的服务，针对家庭，针对亲子。 是的， 这个上海到日本鹿儿岛这段航线当中，大概几天啊？大概的样貌跟我们说说呗。 是4晚5天。 哦， 嗯，然后有很多孩子的设施， 嗯， 有孩子的托管服务。 哦，太好了，这个就。大家就 对托管服务太爽了， 但它是定点的。 哦 哦，它是几点到几点？ 不是总有，就是一般早中晚吧，就像上学一样。然后他中午好像也休息，然后就撵出来什么的。 对，妈妈， 你还撵着休息啊？你跟你妈待会儿行不行？ 对，然后妈妈说：“哎，妈妈没玩完呢，你先那个下边站起。” 可以分时间， 对 吧？而且那个年龄的区间是不是也分得比较细致？ 嗯，好像是3岁以下是不可以托管。 哦，3岁以下不可以， 3岁以上。 对，还好这个宝宝已经4岁了。 对， 是可以的， 可以托管。然后有借书的地方，有看书的地方，这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很多 借书的地方， 坐了很多次游轮，不知道游轮上有图书馆。 因为大多数人去坐游轮，想到的都不会是这样， 娱乐， 对 对 对吧？ 什么有篮球啊，有钓鱼呀，有那个什么高空蹦床，不是蹦床啊，是那个就吹风机飞。 对 对，那个 相当于蹦床 啊，相当于蹦床， 悬在半空中嘛。 有很多那种设施， 但是其实还是有图书馆，它一般设置在很偏远的角落吗？ 非常显眼 哦， 就在 是水下吗？什么水下？你真是你这给我们节目丢。我是想问一问，那不是找不到吗？ 他 一般工作区不都在一个舱？ 坨坨的意思是水下内舱房，你说的是机舱。 谢谢我豆豆啊，我这个意思没表达清楚，到底在哪个旮旯里？ 我们坐的这个是喜悦号， 喜悦号，喜悦号， 就在6楼服务台的对面。 然后大家选择性的把它避开了。 对，大家在那儿照相拍景，没有一个人往左看，左边是一面墙都是书，然后书柜，那个书柜其实它是一个图书馆，然后有工作人员定点的，它也是定点开放，然后他去拿钥匙开，然后你就可以借各种书，借完了边上有个书箱，你直接还就很方便。 6楼， 然后我们的同胞们在边上坐着打麻将， 你看是吧？ 就没有一个人抬头看，然后以至于我碰到每一个人问我的时候，说你书在哪儿拿的什么的，都说我说图书馆，他们所有人都问我这船上有图书馆吗？ 哦， 对对。 对对对对，都是同样的一个反应，还打麻将。 问一下那个六层的图书馆，它没有一个标识，什么图书馆英文啊或者中文没有吗？有吗？ 没有，但是它有架子书，而且有一个小小的服务台。 也许大家把它当成了一面装饰墙。 对， 也许 啊，也许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对吧？ 现在为了显示我们的那个博学，经常会买那种书壳， 《 红楼梦精选》。 对 对啊， 非常漂亮， 高尔基全集， 对对对，木板都压歪了也没人去看。 对，然后我买的都是小说类的，就往上堆嘛，五颜六色的，很好看。 其实我会觉得有一个文化陶冶的部分很重要啊，不管它是在这个船的哪个角落，都希望大家是完全利用所有船上的娱乐设施， 对， 不要放过一项，因为钱花的很值得啊。 对 对， 当然了，其实我们知道那个在这个每个航行当中啊，因为这个船的吨位不一样，载的客人不一样，然后服务的这几对几的这个人数也不太一样，我们想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喜是要喜悦好， 喜悦好， 喜悦好，大概呢有多少工作人员可以承载多少游客？ 工作人员的数量我还真不太清楚，然后游客我们是4000人， 4000个， 游客4000人 也可以了， 这次是包船，就是我们一个组织，然后包的船，包船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对包船的这些人都很熟悉，因为他们有一些就是认识的人啊什么的，所以相谈甚欢，就是 相谈甚欢， 对，不管是游客，对游客之间，还有和工作人员之间啊，都有很多交流， 还有就是你像道尔和我呀，就是有时候会问到游轮的时候，会说那个舱位，比如说那个船票，你住在哪个房型里，对吧？ 对对 对， 大，畅所欲言啊，都是老朋友啊，你最想住在哪个方面的舱位上？ 阳台房啊， 阳台房， 阳台房就可以了，就不用总统套。 对， 你要给我总统套也可以， 是吧？ 对， 阳台房的这个级别应该是，就是最初中档、高档， 它是对越往上的那个楼层，它是房子越奢华的， 贵的 啊。对，一般来说套房它有不同的套房，它会有不同的船的名叫的名字不一样。但简而言之，越高越大的就是越好的。 是的， 套房是最那个。 他刚说那阳台房大概是什么样一个价位区间？ 中档， 这个船的性价比非常之高。这个船大家上网搜可以发现一个新闻，就是它明年3月份要离开中国，就是因为它票定价的太低了。邮轮公司赔不起了。 诺维珍那个也是，对， 就是这个雪豪 啊，就是这个雪豪。他不是已经离开上海了？已经离开天津港了。 对， 但是上海明年他也要离开了， 马上就 对， 是3月份吗？ 3月份， 是的， 还有4个月的时间。 他4个月定的太低，然后那个整个是运转不过来的，各种各样的原因。 那个住宿的环境感觉怎么样呢？跟我们说说吧。你跟孩子住的是什么样的？ 我们住的就是普通的房子，就是海，就是有个窗户的海景房，也叫海景房， 小 窗户，对，就最普通的。对，因为我们是包船，就是有很多朋友啊、亲戚什么的，然后人比较多。家里人多的时候就比较适合坐游轮，你可以几个人住在，比如说4人房啊什么的，其实没有什么，我觉得不会觉得很辛苦。 是 啊，因为你虽然感觉说是上下铺，但其实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不都是上下铺？ 这也没什么， 对啊， 而且他也不用太多的颠簸，就在船上，上岸的时候大家一起玩就好了。 是啊，是啊， 很少有人在房间待着嘛，就你就是总统套房，你其实也都是出去嘛，对， 就是吧？ 我觉得也是，只要你那个就是觉得这个房间住着不让你感觉压抑就行，因为在船上如果是内舱房。没有窗户的话，或者窗户很小，确实有可能那种有压抑感。 其实也还好，因为我有女朋友住在那个那个舱房，然后我在他们那儿经常待着， 是吗？ 其实没事儿。 那个玻璃上给你挂个画，大海。 我有一个小 tips 啊，就是如果带孩子在家，你比如说家里两个孩子，两个大人，其实住一个内舱房，其实4个人费用算下来其实不到6000。 4个人不到6000。 对呀，很便宜吧？但是你可以把电视调到那个海景台，那个电视每一个都有海景台的。 对对对， 就是真的。 海景台是什么？就直接看外面海。 就是一个摄像头，外边现在海的样子。 它是有这样服务的，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住内舱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白天根本不会在房间待着。 对， 我只要在船上，我是不会在老实坐在那儿的。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压抑，不要觉得内舱房又怎么样了哈。 对啊， 它就是个睡觉休息的地方， 对 吧？ 是的， 对， 你可以爬到桅杆，那是也是不行的。 对，你注意安全 啊。附近， 因为我们会了解到，因为针对很多的这个船型啊和服务的这样一个人群，那游轮它有非常多的特点，是吧？喜悦号它的特点，比如说针对老年人呢，全家游啊，青年人啊，它有一个主打的这个东西吗？ 它名字叫做喜悦，英文就是 joy， 就是欢乐。它来中国其实时间很短。这艘船呢，它是希望通过那种美式文化的那种，或者外国文化那种 经典的精髓的东西、 嗯、 然后影响到就是这样有一种全家欢乐的氛围、 啊、 比如说、 嗯、 对他会强调说有酒啊，但是他卖酒的酒吧还是挺漂亮的、 嗯、 然后会放交响乐啊、 嗯、 那种老牌的国外的那种文化 爵士乐呀、啊、什么的， 对，就是、 哦、 然后包括他的餐厅，他的餐厅和意大，因为我做过其他船，他的餐厅就是免费餐厅比别的船要多 哦， 要多，赶 不下去了吗？ 它是这样，它有一个主餐厅是自助餐厅，是免费的， 哦、 然后还有一个主的餐厅叫曼哈顿餐厅，也是免费的，比较大。嗯、然后是 曼哈顿， 你看这里面都就以、嗯、我觉得完全能够满足我们所有人的需求了吧？ 对、 啊，食物， 对， 是 的。 哦、 像这种餐厅呢，就是你需要穿的正式一点。比如有一天我戴了个棒球帽进去，就会说你最好把帽子摘下来。 哦、 然后会有等位的， 你还是戴着吧。开玩笑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那是中途，中途一家家地中海。 瓦这就地区和中央都已经连不起来了 啊、 嗯。但是这个梁言其实告诉我们，注意仪表 啊，对，注意仪表。 就是它会有一些在国外已经约定俗成的一些潜规则， 是 但是我们不太了解， 对， 就 我们也不习惯， 对，不太习惯，文化上那种冲撞吧。 嗯， 我其实很好，因为他们让我做什么，我都会比较入乡随俗、 嗯。 我知道船、 嗯、 船是另一个地方， 对， 尤其我们已经出了海关嘛， 对、 嗯、 对吧？但是我们很多男士、 嗯、 他们会觉得受到了冒犯，所以冲突也比较多。 还有冲突？ 还有冲突？ 怎么会冒犯呢？ 就比如我们早餐那个餐厅，他平时是收费、 嗯， 但早餐不收费。 嗯， 那可能有些男士进去会觉得说，你凭什么让我拼桌？就是这种，最关键 是 他跟我拼桌，一开始他没看见我、 哦、跟你有过一个交汇、 他跟我，他开始他没看见我的时候、 okay. 他跟那个服务员说为什么要让我拼桌、 okay. 就他发现是我的时候，他说啊还不错， 对啊，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性 然后他就想跟我说话，他就哎小姐你是一个人吗 就是我们可以从一个比如说在生活当中看到一个缩影之后呢，可以在广播中放大他的形象，就会觉得就是人在沟通的方式上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哈。就是我们会说的早餐是免费的， 每一餐都是免费的， 每一餐都是免费 的。有没有收费的餐厅？ 有收费的餐厅是需要，比如你自己要强调一个氛围、 哦、 带着女朋友不想人多， 是是是， 或者是我就是老人我想孝敬老人，他吃不惯西餐、 哦、 或者怎么样、哦、会有这种，但是 收费餐厅是不是人就相对来说 少 了？少 一点， 没有人， 没有人。 这又是一个消费习惯的问题。 对， 就是在国外，他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他可能会想说，我这个钱就是拿出来消费的。 对啊。 但是我们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会觉得， 这个钱就是用来存着的， 用来存着或者去日本购物的 啊。 你们等一等，你们等一等，二位年轻的姑娘和俊子 啊， 我这个人呀， 嗯、 啊。老说是打引号的守财奴， 嗯， 这一辈子节衣缩食， 嗯， 但是如果上了这个船，我求你们去付费的地方吃饭， 真的吗？ 我捧他们一个场， 是吗？ 然后就是能显出这种， 啊， 这品尝一下不同的味道嘛，不能全程都吃免费的吧？ 啊， 当然了，周驼因人而异，对吧？ 对。而且大多数的人就是你，我在想啊，因为咱们都有一个从众心理，当你发现全部的人都去免 费 餐厅的时候，你如果真的就是说在那儿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也会去免费餐厅。 其实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作为一档人间有真情、 嗯、 人间有真爱的节目，要倡导一个健康消费的理念。 对、 啊、 对， 当然了，免费的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免费就要浪费、 嗯、 我们上面呢大家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哈、啊嗯、有没有插队的这个现象？现在好多了吧？ 没有了，现在 okay, 啊，现在没有插队、 嗯、 因为就是食物供给都是非常丰富。 是的、嗯、是的。 哎，那我突然间想到就是买东西这个、 啊、购物、啊、 对、 嗯、 购物，船上也有购物的。 有， 现在没有卖钻石的了吧？ 好像也有挺贵的东西， 有 珠宝什么的、 哦 啊，但我没往那儿走。 对、 哦， 但是它那个也是一个整体，就是像那种免税店一样的。 对，就是搬到了船上。 那个地方船上的人去的多吗？ 多。 会有打架的现象吗？比如说，哎，这件我也要，那件我也要。 这个倒不至于，但是会有人跟那个 sales 就是不停的说我要什么什么。 哦， 就一直在、 那个、价格有优势吗？ 我个人觉得肯定是 有的， 不太有的， 是吗？ 不太有的， 那就提倡大家去看看就好了嘛，干嘛花那个钱？ 他很多人他就是消费习惯嘛， 嗯， 而且我来了必须买都 是 回去， 对， 是啊是啊， 有点纪 念， 给人家分一分， 哦、了解了解， 给人家分一分， 希望 围巾二一条， 你去拿个火烧上有没有毛味儿？想问问，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意无意的会放大我们一些行为的点啊，比如说购物啊、吃饭这个环节，就是你看到一些琳琅满目的商品的时候，来到游轮一趟，也许大家也说请个年假不容易哈，就买这个的时候要考虑清楚是不是适合你，价位是不是真的合适啊。当然，如果想带一些东西，我在船上买的有意义也可以，但是不要觉得花一些 不必要的钱，对吧？我们是提倡这个理性消费 嘛。对对对， 饮食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会觉得，刚刚你了解到的游轮在中国的生存的样貌，其实它真给我们的旅行带来了非常丰富的一面。 对， 既可以在海上做一个非常安全的宾馆，用移动的城堡的游览。对，还有那么多的演出，美国肯定有什么百老汇的演出啊， 那肯定的， 音乐剧啊，很有很多的东西。然后你还可以上陆地上，比如说这次日本鹿儿岛，你可以感受鹿儿岛日本的风情。 是啊，是啊， 这是非常方便。但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船上的时候，一定要做到控制自己的言行和情绪啊，这个很重要。 是， 想问问，就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小朋友在这个船上的娱乐项目多不多？除了那个可以去这个，比如说放的一个给大家去看一看它，还有没有他享受的？ 有运动的部分， 运动啊， 有那个温泉泡池， 太好了， 孩子可以在那边游泳 哦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起源号的17层也有一个，就是大家一般都去16层嘛，但17层的水分子天地其实也是一样可以去的， 水分子天地。 听起来很高大上，但其实是免费的。 哦，你看， 我跟你讲，以后就贴个二维码，那这所有的 menu 都在我的二维码上，你扫一扫，看一看。 请问17层是免费的吗？ 而且 是， 对，哎，你把这免费。请问11层的经什么项目？ 哦， 对，你就这么，对我们上半段呢是非常风趣的，让大家树立一个非常好的绿色环保的消费理念啊。 对， 下半段我们的梁岩还有他的宝贝，应该是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娱乐的项目的体验，演出的分享，小宝贝喜欢吃什么，给大家支支招，对不对？ 对， 晚上休息怎么样哈？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今天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是超级辣妈梁。扬言 rock 啊，稍事休息，马上上船。 好。悲しいほどの愛しさ、この胸。抱きしめたまま繋いだ指をほどく時の終わりを見届けるようにたとえ二人の選んだ道が違って 差し伸べたその手は奇跡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7，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7，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7。今天真的是旅行号了，我们真的是坐船出去玩哈。 是的， 今天我们要跟着超级喇嘛梁岩 Rock 去踏上上海到鹿儿岛日本的这个航线哈。大概基本了解了一些餐食的供应、国人的反应、大家的一些体会之后，就要落实到具体的项目和娱乐项目当中啊。 对， 是从哪里说起来？你可以发起主攻点啊。 比如说游轮上会有很多活动， 活动， 它有个亲子俱乐部，就是托管的那些小老师们，然后他们会在定点的时候跑到中庭的那个静心花园啊，或者一些比较就大家人 花园， 静心花园啊， 其实就是甲板上铺了一些绿色的草坪、 OK， 给人一种花园的感觉。 是 啊、 早晨会有很多老年人在那儿做广播操啊、太极啊什么的，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变成了孩子的天地，好多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做活动，给孩子们变魔术等等，很多，因为它游轮上的这个点就在于你这边活动的时候，一抬头就是大海。 啊，是 啊、 那个视野不太一样，像我们 孩子很新奇， 对，这个时间大概持续多长时间？ 活动一天都会有个两三场吧，至少， 那比如说你们家宝贝报的这个活动，就是这个区间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它有严格规定哈？ 随来随走， 随来随走 呢？ 就是老师支个摊儿，然后孩子就过来一起玩儿，都尽兴，就是他这个比较随意放松嘛。 好的，这几天都会有这个活动。 对，一般的航海日都会有活动，然后登船日，登到港日我们就上岛上了。 上岛上了，对，这是一个就是算一个。互动的一个环节，跟孩子、老师哈，这是孩子可以看，刚刚说的图书馆是可以一个， 对， 然后水分子、水立方那个气层那个， 水分子是 也可以去玩的， 可以去跑。 还有那孩子可以去玩的地方吗？ 早晨起来会有慢跑团，他会那个我们日程上会写说你要报名，但其实也是很 free 的 啊， 你进去了就你可以散步的时候又会有人。就会说你怎么不跑起来？然后孩子也会有我起早有一天带他想去看日出，当然是没有看上了。然后正好赶上人家跑步，然后 跟着跑呗， 就跟着跑两步，然后觉得还挺有仪式感的。 对，其实挺有意思的， 参与互动， 就是在船上，我觉得参与感和互动感是很好的。 对， 还有就是像之前我们嘉宾也分享过，有孩子可以打篮球啊， 对， 还有一些体育运动啊。哎，有没有孩子的游乐场？就有一个游乐区， 他那个托管区里边有游乐设施啊，但 就包括在内了。 对，但十月号的儿童天地不是特别大。 好的，说完了，孩子可以玩够了，足够了，孩子玩的，对不对？ 孩子玩的够了，他这个十月号还是更多的针对于大人来 说。是，比如说成年人呢玩的项目，比如演出啊、体会啊、参加 酒吧呀， 有 啊， 他每一层都会有酒吧，然后就是喝酒的人不多。 每一层， 每一层的酒吧都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他会不同的。 哇，我要喝遍十七层的酒吧。 好的。 喝遍十几层酒，去喝水啊！ 对，我这个喝一口， 水立方 嘛。然后呢，第二层我再喝一口，走到第三层再喝一口。 刚到理解对不对？就是比如说一层、二层、三层都有，还是集中在几个层的？ 基本每一层都会有一两个。 好棒啊！ 好，还一两个完了。 对， 爬到第五层的时候已经倒了。 他那个营业时间是一样的吗？ 都比较晚，都是到24点差不多。 其实还是挺照顾大家生活的安排的哈。 对， 是。那比如说在这个看演出的方面，因为是美国的航线哈，因为美国有很多棒的演出，像百老汇，他会有吗？ 他有演出， 剧院的那种吗？ 有剧院。 哎呀， 据说这个表演非常的专业 啊。对，一般来讲，游轮上的表演都是超级的， 是吧？ 顶级的。 哇，太棒了！ 我们之前有个电影叫《海上钢琴师》，对，讲的 斗琴那。 对， 斗琴，斗琴 这种，所以游轮上的那个演员水平都是很高的。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有一些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或者说那种舞台剧，你在线下是很难买到票的，但是你可以上游轮看。对， 而且 这个很好。 他那个是比如说同一场演出一晚上会有时候会连两场， 对，两场， 对不对？ 对，循环， 比如说七点到八点半，九点到十点半这种的。 对，他会有比如说夜里的那一场嘛，两点到三点，这个时候他们在干嘛呢？ 一般来说过了24点的员工都休息了， 都休息了，他们也很累哈。 但是游客你可以自己玩，自由活动也挺好的。 对，夜里面你可以看看夜里的大海是什么样子。 然后像自助餐厅，它夜里的那水吧什么都不关的。经常有，因为我们这个船有一个活动是选美小姐。然后他们是11点还是12点之后最好是结束。然后你就看12点之后一堆穿着那个礼服的漂亮的姐姐。然后在自助餐厅吃东西就吃好多。 那这些小姐姐都是哪儿的？是游客吗？ 他有一个比赛，就是全国招募的一个活动。 活动在船上举行。 刚好在船上举行。 所以他们是包所有的这些费用。 是非常好的一个聚集啊。 对，其实小姐姐也很 辛苦，当然了， 饿一天了。 对，真的 给我来两屉包子。 曾经就是我们一个周飞说他们那个在那个船上时候有一个最美先生的选拔，你知道吗？就船 健美先生的那种， 就是他们就是游客以这个选手的组成部分，大家就开始展示，然后选出那个最美的先生， 是以游客为那 个，他不像这些小姐姐是专门有这个任务来的，对。然后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刚刚说的那个百老汇的演出，一般会在剧场里进行哈。其实那次我们说意大利的有很多游轮的方式，比如有很多的剧场，有电影院。还有看电影的时间， 对， 会放电影吗？ 这个船没有影院，但是它有一个中庭的演出大厅。结果那个大厅，因为我们这次都是包船嘛，就有都是中文歌，然后还有一些北大歌剧院的一个名演员，一个阿姨嘛，她很厉害的，满头金发，然后现场唱《我爱你中国》。 哎呦， 那个场面，反正当时我是感动落泪，很激动。我当时没有。就是没有准备的就过去了，我穿个拖鞋刚从泳池，但突然听到那个声音和旋律 就吸引过去了。 对，我就是我爱你红梅品格，那我一抬头，哇，一个70多岁满头银发的老奶奶 啊，真的是特别感人， 那个震撼，对，比那个百老汇给我的震撼要大，就是那个就是 民族的嘛， 在根儿里 的民族的自豪感。 对，然后更我觉得更这次让我感动的是老奶奶唱的时候底下的观众。就很多年轻人，然后也会唱，而且就是现在年轻人的精神风貌特别好，就是他们就是也是穿着正装来看的，然后就站在上台就跟着一起唱，就觉得整个我们中国人就特别精神， 就特别团结，那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好吧，好吧，这是一种那个非常难以形容的一种感觉哈，但是在船上的时候哈， 是的。 然后呢，船上有非常多娱乐活动，刚刚我们到了说那些，比如说空中飞人那种的， 是啊。 学号有没有这种的体验活动？ 有 滑板啊，假浪那种的。有吗？ 有 假冲浪， 对，假冲浪， 对，有一个就是，假冲浪它没有，它有一个大滑梯，从上面下来19秒到下面，你想19秒的滑梯一直在转， 好爽啊！19秒，我要做这个， 一定就是淘气。 我跟你说，冰滑梯都没有19秒，对， 19秒长度嘛，对吧？ 对，19秒螺旋滑下来，它那个速度很快的。 是有水还是没水那种？ 滑梯里有水。 哎呀，水上乐园那种。 我跟你说，太爽了，那个得， 但也没人敢做， 那这确实挺吓人的，19秒一直转都晕了，速度还快。 一般滑梯2秒下来的。 对， 两19秒，哗哗哗！ 而且这个应该 又一个刷水里去了，刷又是 对，滑到一半，出去了。 你看，说到游轮都非常开心，虽然有一些我们觉得在完善的部分，但是它一是开心的，欢乐嘛哈。当然，我们今天目的地是鹿儿岛， 上岸之后， 对，上岸几天啊？就是晚上一天的时间， 上岸一天，基本上都是在游轮上，对吧？ 对， 怎么安排上岸？ 这一天呢？是这样，大家可以选择两种，一种是跟团。跟团就是它固定好的目的地，一般都是带两个购物点。 购物点。 对，然后我教大家怎么脱团。 太好了。 就是其实你自己头一天把护照要来，如果你有团的那个导游或者什么的，你就跟他说我不太舒服，就是委婉一点，因为如果你说脱团，导游很为难。你找一个合理的抗辩，就是我不太舒服，那导游就可以跟单位说他不太舒服，那我也不能强迫游客呀。拿着你的护照，第二天早晨大家走的时候，你看哪个，如果你想早走嘛，那你就早点跟着哪个团你就出去就可以了。 这个是没有 第二天晚上可以说是吧，就 你晚上直接你晚上直接回来就行了。 哎，他们这个是强制性的跟团吗？就比如说有的游客 我不爱上去， 对，我不想找什么理由，但是我 你可以不上去，可以不上去。像我带我父母那一次，我爸妈就是当时济州岛两天连续的嘛，就第一天上来，第二天还我爸就第二天就不去了。不去了之后也是个很好的窍门，就是大家都去的地方你不去那特别好，包船了。 对， 一个人都没人，哪儿都没人，然后所有的设施都是包场。 是的，是的。 而且喜悦号针对就是留在船上的人，他比如说有一些设施，他会让你有包天的优惠。比如说有一个孩子玩的，有点像真人 CS 那种叫星际的那个游戏，你戴一个 VR 眼镜，那其实那本身就不贵。然后那天包船的话就更便宜了，就是包船那天你有通票，这一天你随便玩。 这个消费的理念可以转变一下。 对，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我。本身我去过鹿儿岛这个地方，然后呢我这次主要是想体验一下游轮，那你完全可以不上岸。 对，上岸之后你自己 DIY 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我这次因为我这次有点事儿，我就没 DIY、我本来的想法就是我自己，因为我 跟团走 去过日本很多次，对，然后我就跟团走了。跟团的话大家就是记住，第一要看好时间，因为在国外和国内不一样，你就算自由行的时候你丢了，你手里还有护照，你跟团的话是没有护照的， 对，你丢了之后很麻烦了。 护照在导游手里。 对， 对吧？ 这个很重要。 对，这个很重要。 对，就是我们因为中国人都比较开心嘛，就到了岸上大家都很开心，都因为我们小时候都过过集体生活，都拿我们小时候哪有丢的这个概念？没有， 没有。 尤其是老年人，就是父母啊什么，他们会觉得那么多大巴，我坐哪个不行？ 是 不让上的。你不是这个大巴的人，他是绝对不会让你上的。 哦，有严格的规定。 对， 就很麻烦。 哎，其实这个确实挺麻烦的。我觉得可以建议一下导游，为什么不把护照发到每个人的手上呢？ 因为他要怕你就是 有问题， 有问题，跑 掉，你真的拿着就不上来了。这个问题又严重了，对不对？ 但是万一落下了之后上不来，那也很麻烦。 反正这是一个，就是还是就是遵从这个时间的安排，严格按照时间去办事。对，真的你上不了船，船就走了。 对 呀， 船不会等你啊。到时候你又没有护照，你怎么办？ 这很可怕。 滞留在当地就很麻烦了。 还有一个时差的问题，一定要大家听清，它规定是北京时间还是日本时间？这些小细节就有 差一个小时 比较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上岸之后呢。集中的景点，你想一个大巴的人拉到日本的某一个，日本本来人就不多，像那种小地方，他的那个四个月来一艘船，那个饭店一到那儿全都是排满的。你可以跟导游说我现在想吃，比如说我想吃拉面，导游就会直接跟你说你先去哪个店，直接就进去，然后你排队的人是最少的。或者呢你就干脆佛性一点，就是你不要把吃东西这个事情当得特别重要的话，你会欣赏到很多景色。 对， 不然的话那个休息的时间都不够吃东西的。排队。 鹿儿岛的风情怎么样？你感觉？ 我个人挺喜欢的，比较安静，就像个小姑娘一样，就像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的那种感觉。 鹿儿岛名字很可爱，是因为有小鹿吗？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 道。你们玩的是 没有鹿是吗？ 你们玩的是什么感觉呢？ 鹿儿岛的特色是火山，活火山， 火山， 它有一个一直在喷发的一个活火山，叫鹰岛啊。如果自由行的那个朋友可以自己到岸上，然后在港口坐个船，类似于公共交通，很便宜的，十几块钱吧人民币，然后到那个岛上玩一天，你再坐船再回来，然后再回我们的船，很方便，因为岛很小。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行程。 因为来了一艘游轮之后，这个鹿儿岛就被游客占满了。而游客呢又只能在大巴的活动区，他不能上那个鹰岛上火山，所以这时候火山就是一个冷门。 是的， 对， 是可以到达的啊。 对，我在想其实这样的话旅行体验，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稍微有一点那个打折扣，因为你本身就是跟团，你不敢离导游太远，然后他又上不了这个鹰岛，那全都集中在鹿儿岛， 对， 这一艘游轮那也是三四千人呢。 对 啊， 而且去免税店，我还是说就是尽量就不要那么那个，因为免税店吧，它不是折扣店，就是就不要买太多，然后商店都进不去的。 你说就是 在岸上吗？ 就是我们来了一大巴车，要等这大巴的人走了，才能放另一大巴的人进来 啊。 就跟那个特别那个奢侈品店排队等进场一样。 对，如果要是上一个大巴人没买完的话，那你就得等着呀。 对，或者就是人家强行驱逐，然后才能进去，就只能那边导游快快快。 也有一个可能是轮到你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了。 真的没有，好多架子都是空的。 有可能，对不对？你要想这个问题，所以。 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个当成重头戏， 对 吧？ 对， 嗯，对对。 想想啊，在岸上的风光其实跟海上的不太一样哈。你可以真的用这个大概不差不多半天的时间，体会鹿儿岛的节奏、生活状态。反正你不是像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吗？ 对， 我觉得这个形容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是的，我觉得就是在这儿走走停停，不用太多的那个，就是想太多物质上的东西。 全程几天来着？几天来着？这个 全程是四晚五天。 哦，四晚五天，就一天登岛的时间。 对 啊，其实大多还是在海上， 在 那个游轮里啊。 对 对， 有两个完整的航海日。 是，希望大家呢，就是每次坐游轮的时候呢，都要选择好你最喜欢的那个目的地。 是的。 然后呢，了解到船上所有可以去享受到对你的服务。 对。 比如说图书馆这个事情，大家不要忽视。 是的。 对吧？你不要小看图书馆，有时候小孩在图书馆可以待很久的。 对。 你可以很放心的，你干点别的事情。 对，我觉得就是上一艘游轮，你还是提前先找好做做功课，它里面都有什么。你比如说你要想看一些演出啊，或者说想去这个图书馆啊，什么咖啡馆、酒吧，你都选对时间，然后挑好它在哪儿，你什么时候去，不要把过多的这个精力放在大家都会集中的这个东西上面。 刚倒是说到的这个酒吧，酒吧有晚上有没有现场的演出？ 之前听说是有的，但后来因为都没人看，然后就因为酒吧的没人，因为酒吧去的人就少。 哦，因为有消费是吧？ 对，酒吧 肯定 要 消 费的。 对，但我觉得酒吧还是很 爽。我就跟大刀特别像，我的理想就是那个，所以我真的我去了四家酒吧吧。 是吧？ 对，我去过四个。 他那个酒吧如果消费的话，他消费贵吗？ 其实全船的酒单是一样的。 哦， 它就是不同的环境，然后酒是一样的。 对，但是我就喜欢不同的环境。 对，很重要。然后酒的价格跟北京的酒吧比其实是便宜的。 便宜的。 就是一杯鸡尾酒大概在人民币40-50差不多吧。 差不多。 对。 你走六家它才那个300多块钱吧。 对。 是吧？ 然后还有你除了鸡尾酒红酒啊还有啤酒就更便宜了。 嗯。 对，大家其实选择的余地挺大的。 对。重要的是你得去感受这个环境。 重要的是，对，一个是环境，还有一点就是时间差和人流反向操作。 好， 就是每次到吃饭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自助餐厅，这个 我们去喝酒。 对对，然后等你喝完酒了，比如说卡着中国人就特别喜欢赶早。比如说我们正餐厅它是1点关吧，你12:40左右进去的时候 够了， 就没有人了。海景的座位随便挑。 那个食物的供给还是一样的吗？ 当然了。 OK， 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推荐。 其实这个挺好的，我觉得正好适合我们年轻。人，我们就要上这样的船。老年人他们就是起得早嘛，早睡早起，等他们走了， 照顾他们，照顾。 对对对，我们刚好自然醒。 对， 对， 就这样。 对对对。还有就是想问一个我比较想问的问题哈，因为老说这个船上的活动很丰富多彩，白天有阳光普照的时候心情特别好哈。你什么加入到跑步的队伍当中，你健身，或者有些酒船有篮球场什么的都可以啊。日落的时候，降临的时候，夜晚的时候，整个船的氛围是什么样？灯火亮起的时候，比如说酒吧也开业了，然后演出再进行，有没有在这个时候在甲板上看到独自在甲板上看看风景的人？有没有这种？ 有，我就是。 有没有？嘿嘿嘿嘿，什么感觉？ 非常的大气。就是我一天的行程我也安排的比较满，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就是正好去甲板上看日落嘛。 哎呀，很浪漫的事情啊。 然后跟大家还推荐船上看日落的时间，就是每到这个时间，就像刚才准哥说，它有很多活动， 是 这个时候就吸引了很多人， 就去了一波了。 所以去楼顶，去17楼或者是8楼那种甲板上的时候， 17、18楼。 8楼有一个比较低的甲板，17楼有一个比较高的，然后17楼往上走是一个卡丁车赛场的那个观看台， 还有卡丁车呢， 有 F1 有什么都有那种， 是观看是吧？ 就是有人可以 参与， 你可以玩， 开嘛， 男孩可以玩，我不太喜欢，我就在那个上面那观景台那儿看那个就相当于刚才准哥说的18楼了，就17楼加1楼嘛， 挺好， 那是最高的，然后那个景色是最好的，也没有人。就没有人， 是 好爽， 很爽， 对对对对对，我还在担心，我说那海上的日落这么美，大家是不是都得挤在甲板上？那应该还好啊，没有那么多人。 对，就是它会有很多活动把人吸引过去，所以你只要听到走廊里有广播说，我是这个船的娱乐总监，我们接下来有什么什么活动的时候，你就把他们活动的点标出来，然后打个叉就可以了。 对，一定要反向操作，我不参加这样的活动。 对，每个人呢出行都有每个人的妙招，自己的攻略达人哈。今天我们的梁燕推荐了跟孩子 子去玩的这个喜悦号哈、啊 嗯， 喜悦号听说呀，明年三月份就要暂停服务、 啊、对，没关系，他们是在整合升级。 对对对、 啊， 希望呢，当他重新回到我们的港口和码头的时候， 嗯、 就是再上船的时候，感受会有崭新的体验啊。 嗯、 最后呢，快结束了哈、啊 嗯， 这个晚上的时候，也许伴着这个因为这个船很稳，但是毕竟是在海上，要不是在土地上， 对、嗯， 它有一点点的晃晃悠悠，就像那个、嗯、 就像摇篮一样、 哎，小朋友睡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哦、我们说说呗。 玩了一天，基本就不用哄 睡，速度 就秒昏过去了， 真好。 嗯 嗯, 嗯， 然后船确实是会晃， 是吧？有一点点哈， 会晃， 对。 嗯，然后每一个楼的楼梯上，大家尤其带老人的可以注意，如果老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晕船的话，楼梯上都有那个呕吐袋的， 哦、 不用去找别人， 会有药也可以发船方，是吧？ 有那个医疗室， 医疗室、 嗯、都有， 对对 对对、 哦、对，因为对这一点真的准哥提醒，就是如果老人比如心脏病高血压，你一定把医疗室的位置先标出来， 必须的， 电话联系方式 自己也备好一些药， 对，因为船上你四面不靠，没有医院的， 嗯，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还是提示大家、嗯、这个要谨慎啊，如果真的是有严重的这种高血压心脏病、 嗯、 就是咱们尽量就不要上船了、 嗯、 因为一旦要是发生什么意外的话，这特别麻烦， 对 对、 嗯、 最后给大家提个醒，什么保险最好买， 对， 打个勾，这很简单的事情，也没有多少钱，一旦出事可以帮助大家，对吧？ 嗯，是的， 这旅行经验丰富了，听我们节目多了之后，就会成不然不由而然不由自主成为一个还算有攻略的小达人哈。 对， 嗯，我们天天方方面面的请到各方面的嘉宾来说这个出行的感觉， 嗯， 今天我们也是非常以一个第一人称的角度了解了喜悦号、啊、 是的， 谢谢梁岩， 谢谢 Rock， 谢谢大家， 对， 也希望梁岩呢多多去带着宝贝继续看到路上的风景、 uh-huh、 而且呢吃的饱饱的，不要太瘦啊，这个提醒大家，对， 好的， 对对对，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碎石，再见， 拜拜。